没那个臭毛病，待人接物。 就是您爱交朋友， 那是物。 哦，对对对，爱交朋友。我也很想跟您交个朋友。 那很好嘛。 不过我有点毛遂自存了啊。 自荐，自荐，那字念。 我这个人呢，对文学艺术搞爱， 酷爱。 对，中国的、外国的、大文豪的作品我都看，我都喜欢看，经常的阅读。 这像经常看书的吗？ 啊， 不是，哇，中外大文豪， 哎， 你知道几个呀？ 经常看。 你能不能在这儿提一位外国作家，咱听听？ 当然可以了。 哪位？ 外国像这个 谁 啊？莫里钟。 什么？莫里钟？他妹妹叫莫里花儿。 莫里埃 啊，那是念埃。 对，我还喜欢看那个果法里的作品。 果戈里， 这个外国名字嘛，他是翻来翻去的，反正有时候闹不清楚。 没听说过。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中国作家的作品。 哦，中国，你熟悉哪一位啊？ 曹偶。 明天你到菜市场买去，想吃藕了是不是？ 不是，有大作家， 我知道。写《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那是曹禺先生，那是念禹。 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作家，有京味作家。 那是， 大家都知道。 你熟悉哪位啊？ 老何先生。 老何，老舍。 不，对对对，就是他们的作品，我常看。 你说老舍不完了吗？ 我经常他们看。 你看什么呀你？ 看了。 不是，你看，你举一个例子。 你干嘛举一个例子？ 看过什么剧本啊？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前几天看的是《叉叉岁月》。 叉叉岁月，这四个字错一半啊。 还看 蹉跎岁月， 还看了一夜鸟雄， 一夜枭雄。 还看了魏代皇帝， 末代皇帝。 最后看的是骆驼样子。 样子干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放一个电视剧，你应该看看。 您给我介绍一下。 你看着合适、 啊。不，哪部？ 水许。 水许。 水许传。 不是，里边有什么人物？ 里边有个大胡子，那叫李达。哎呦，可厉害了！ 哦， 他那武器呀、手使两把大鳖。 好。您这么一介绍，哪天我还真得看看。 你看什么呀？这太热，把你热得胡说八道。 不，还可以。 这，外边啊，找地方凉快。用你的话，得用你的话了，用你的语言到外边，惊快去。哎呀，你说这年轻人， 你 说他不提高这个文化素质还得了啊？一嘴的白字， 怎么了？ 怎么了？ 话真是，我嘴里有什么？ 一嘴的白字， 我嘴里哪有带白的字？ 什么带白字啊？ 你这个人说 错别字懂不懂啊？ 你这人说话哪有带白的字？ 啊、 你这说话真是莫名其妙。 你看，张嘴就来、 啊。哎呦，你别看我年轻啊！ 怎么样？ 别看我年轻几岁，我可不优雅， 幼稚。 我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热虑的。 熟？ 废话，不热能熟吗？ 耶。谦虚点吧。 干什么？ 没事，你看看字典。 干什么呀？手无足 踏的。干什么呀？手无足踏 啊！ 我这叫手无足踏呀。 威风凛凛的、 啊、 我懂、 哦、 你这叫吹毛求皮。 去你的吧。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欢写的错别字啊，让老师挺生气的。小何两口子怕老师对孩子有误会，哎，俩人一块上学校解释了半天。回到家呢，小何又给欢欢上了思想政治课，不过好像欢欢并没有完全听进去。 欢欢，跟你说啊，以后写完作业要认真检查，可别再犯这毛病了啊。 是啊，你们老师挺喜欢你的，这一误会弄得多不好啊。 嗨，误会就误会呗，我以前也挺喜欢我们老师的，可最近不怎么喜欢他了。 不喜欢？为什么呀？ 我发现我们的老师太没水平了。 老师怎么能没水平呢？ 我们班上甜甜写的一篇小论文，